恐怕不久于人世，你非有生命的危险不可。旁边银甲太岁张九成一听，是什么？你可别往下说了，再说非把我师父气死不可。张九成一瞪眼，呸，你胡说八道。算卦你看来吧，我这直话得罪人，好好，我不算行不行？说着话把卦摊收拾收拾，桌子也不要，钻进人群，他走了。张九成有心再撵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围着看热闹这些人一哄而散，老陀陀还在那站着，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师父，您怎么听得妖言惑众？他懂得个什么呢？这些江湖术士就指着骗人活着，您何必生真气？哎呀，老陀陀越想心里越不痛快。九成啊，咱回去走吧。爷儿俩一看这是过了晌午了，赶几十里地还得回营盘呢，以免海压晕脱，众人着急。爷儿俩往回走，又走到城门这护城河这，咱不说吊桥在这放着吗，在吊桥的边上站着那么个小孩，这小孩扯着嗓子正喊呢，卖宝枪嘞，卖宝枪嘞，有识货的您请过来，不识货的咱两方便拿，有人要宝枪没有，贱价出售。宝枪，妥妥的心就一动，练武的人爱兵器如生命啊！心说话什么宝枪，这我得看看。爷俩迈步到这小孩的面前，一看这小孩十四五岁，掏出这抓髻，系着红绦绳，穿着身蓝布的衣服，在这地下横着放着一条枪，拿个布口的装着。这枪什么模样可看不清楚。陀陀停身站住就问，娃娃你卖什么？老先生我卖宝枪。哦，你这枪有名吗？当然有了，宝枪能没名吗？那么你是什么枪？八宝陀龙枪。这个八宝陀龙，陀陀又吸了口冷气，忽然想起来当年在良乡县的事儿。那时候自己领兵带队，主旨天下的举子，打算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正在那时候来了个小孩，胯下马掌中使一条宝枪，就是八宝陀龙。那个娃娃甚是厉害。后来我这宝贝徒弟张九成把他撵着，听说掉河里被水淹死了，那个宝枪也落入河底。怎么这个枪落到这小孩手呢？这小孩和那小孩有什么牵连呢？老陀陀犯疑，决心要问个清楚。孩啊，我问问你，这枪是祖传呐，还是别人给你们的？不不，也不是别人给的，也不是祖传，我们家没有会练武的，种地的人要枪有什么用？哦，那你从哪儿得来的呢？他是这么回事，前几年呢，种地种不了了，我跟我爹买了一挂渔网，租了条船，在水上打鱼。这你说这事儿多巧，一网扔下去了，说什么也拽不上来了。很多人帮忙，后来把这网算拽上来了。结果